创世纪第21章。上主照所许的眷顾了撒拉，上主对撒拉实践了他所说的话，撒拉怀了孕，在天主所许的时期，给年老的亚巴郎生了一个儿子。亚巴郎为撒拉给他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伊撒格。生后第八天，亚巴郎照天主所吩咐的，给自己的儿子伊撒格行了割损。他儿子伊撒格诞生时，亚巴郎正100岁。为此，撒拉说：“天主使我笑，凡听见的也要与我一同笑。”又说：“谁能告诉亚巴郎，撒拉要哺养儿子呢？可是，我在他老年，却给他生了个儿子。孩子渐渐长大，断的乳，在伊撒格断乳的那天，亚巴郎摆了盛宴。撒拉见那埃及女人哈加尔给亚巴郎生的儿子，戏笑自己的儿子伊撒格，就对亚巴郎说：“你该赶走这婢女和她的儿子，因为这婢女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伊撒格一同承受家业。”亚巴郎为了他这儿子的事很是苦恼，但天主对亚巴郎说：“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婢女苦恼，凡撒拉对你说的，你都可听从，因为只有借伊撒格，你的名才能传后。至于这婢女的儿子，我也要使他成为一大民族，因为他也是你的孩子。”第二天，亚巴郎清早起来，拿了饼和一皮囊水，交给哈加尔，放在他肩上，又将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了。他一路前行，在贝尔舍巴旷野迷失了路。那时，皮囊里的水已用尽，他把孩子丢在一堆小树下，自己走开，在约离一箭之远的对面坐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我不忍见这孩子夭折。”就坐在对面放声大哭。天主听见孩子啼哭，天主的使者由天上呼唤哈加尔说：“哈加尔，你有什么事？不要害怕，因为天主已听见孩子在那里的哭声，起来，去扶起孩子来，用手搀着他，因为我要使他成为一大民族。”天主于是开了他的眼，他看见了一口水井，遂去将皮囊灌满了水，给孩子喝。天主与孩子同在，他渐渐长大，住在旷野，成了个弓手。他住在帕兰旷野，他母亲由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。那时，阿比莫洛克同他的司令菲可尔对亚巴郎说：“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，天主常与你同在。现在你在这里要指着天主对我起誓，总不要亏待我和我的子子孙孙。我怎样厚待了你，你也要怎样厚待我和你寄居的地方。”亚巴郎回答说：“我愿起誓。”亚巴郎为了阿比莫洛克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，就责斥阿比莫洛克。阿比莫洛克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谁做了这事， 你也没有通知我，我到今天才听说。哑巴狼遂把牛羊交给阿比莫洛克，二人互相立了约。哑巴狼又将羊群中七只母羔羊另放在一边。阿比莫勒克问哑巴狼说，将这七只母羔羊另放在一边，请问有什么意思？他答说，你要由我手中接受这七只母羔羊，做我挖了这口水井的凭据，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，为此那地方叫做贝尔舍巴。他们在贝尔舍巴立了约，阿比莫洛克同他的司令菲科尔起身回培勒舍特地去了。哑巴狼在贝尔舍巴栽了一棵菖柳，在那里呼求上主，永恒天主的名。哑巴狼在培勒舍特人地内住了许久。